第一篇孝顺， 第二则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以免父母担心。二解，台湾有句谚语，父母念子女长流水，子女想父母树未丰，就是说父母时常挂念子女的身体，担心子女受到伤害。子女外出时不断提醒要注意安全，天气有了变化，交代子女要增减衣服，生怕子女受凉或者是中暑。父母关心子女有如长江流水，源源不断。然而子女对父母的关心则是或有或无，有如树梢的风，偶尔才吹一下。子女的一切几乎占满了父母的心，所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不让父母担忧，就是孝顺的开始，亦都就是《孝经》所讲的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孟母百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，亦都就是自己能够谨慎持身，不生疾病，或者不沾染不良习气，如酗酒、抽烟、赌博等，不使父母有忧虑，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孝了。 故事：老来子取悦父母。周朝楚国人老来子，生性非常之孝顺，成日以甘甜油脆的食物奉养相亲，最难得的是年纪已经70岁了，总是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，从来没有一句话自己已经衰老了。正如《礼记》所讲，父母在，行言不清老。老来子成日都身穿五彩衣，学做小孩的样子，在父母亲旁边演戏，有时候拎两桶水来，故意在乡亲面前跌倒在地下扮婴儿啼哭，表示自己身体还好健壮，心中只是希望博取年老父母的欢心，等父母笑口常开，忘记身体的不适。老来子这种善体亲心的孝心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故事：活着真好。俗语话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，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和对挫折的忍受度，学习古贤圣人的豁达精神，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乐观面对，才能够更有力量解决困难。曾经有一个失意的人爬上樱桃树，准备在树上面跳下来结束生命，成群结队的小学生见到他站在树上面，就问他了： 你在树上做什么啊？ 失意的人不好意思说他要自杀，只好说他在那里看风景。这个时候学生问他：是不是见到树上面结满了樱桃啊？失意的人因为一心想自杀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，不过当他低头一望，先发现原来树上结满了红色的樱桃。这一班小朋友央求他帮忙采集樱桃，虽然失意的人意兴阑珊，仍然拗不过小朋友的要求，只好答应帮忙。于是他在树上又跳又摇， 树上的樱桃好快咁跌咗落嚟，因此树下面聚集咗越嚟越多嘅小朋友，大家都好兴奋咁喺度执樱桃。经过一阵嬉闹之后，班小朋友渐渐散去啦。失意嘅人睇住小朋友欢乐嘅背影，原本想自杀嘅心情同埋气氛全部都消失晒。佢都顺手采咗啲树上嘅樱桃翻屋企。当佢翻到屋企，睇住老婆同埋小朋友好快乐咁喺度食樱桃嘅时候，心入边慢慢产生咗活下去嘅力量，感觉活着真好。 引申，自杀是最愚蠢、最不孝的行为。近年嚟，台湾经济不景气，经常睇到失业嘅父母亲携带子女烧炭自杀，年轻男女失恋自杀，卡奴被债所逼上吊等新闻。台湾2016年嘅自杀人数接近4000人，使自杀成为国人第12大死因之一。因此，校园嘅生命教育应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嘅可贵同埋价值，此乃目前教育当局应加以重视嘅重要课题。经云：人生难得，我哋应好好运用难得嘅人生，学习人生嘅智慧同埋谋生技能，期望能够喺呢一生当中服务社会大众，并且不断提升自己嘅灵性，嚟完成呢一生嘅功课。假使因为遭遇挫折就想唔开而自杀，今生嘅功课仲要累积到下一世，永远没完没了，徒增烦恼，痛苦而已。此外，根据经典所讲，自杀嘅人每隔七日仲要重复受自杀之苦，尤其年轻人自杀，弃父母于不顾，使白头人送黑头人，让父母伤心，更是大不孝，死后必堕地狱受无量苦。因此，在此奉劝想要自杀的人，要好好珍惜难得的人生，了解自杀后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，而且使问题更加严重，苦上加苦而已。无论如何，务必切记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以及自杀是最愚蠢、最不孝的行为，能够及时回头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并且向自己的父母、亲人、师长求援，相信前方漫漫人生路，有亲友的祝福，没有过不去的苦，所有的困难必有解决之道。吾人虽知人的成长总在遭到挫败之后，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，要面对它、接受它、处理它、放下它，这四个它可以泛指一切老人的状况。当状况一出，先得积极面对，不要逃避，进而理性客观地处理。一般来讲，总是从负面看待事情，遇到问题就忧心忡忡的人容易情绪低落， 二、习惯正向思考，性情积极乐观的人，生活会比较快乐。可见，我们对事情的睇法和态度，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只要我们肯转念，生活自然快乐多了。盼望大众深思之，深思之。人生不可有婚外情或婚前性行为。目前全世界的社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，家庭本来是社会安定的基础，但是现代社会离婚率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。根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局的统计，2016年美国有224万人结婚，离婚人数约83万人，台湾离婚率高居亚洲第一。据2016年的统计，有109000人离婚，占当年276000结婚新人的40%，约相当于每2.5对结婚夫妻就有一对以离婚收场。其中离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婚外情。因此，夫妻双方既然结婚，应顺守当初婚姻的承诺，不可见异思迁或者起身厌旧，导致因为婚外情而使家庭破裂。所以台湾现在有这么多的破碎家庭，真是令人难过。这样亦都进而影响到无辜的下一代，因为缺乏教养，造成国内犯罪率的提高。此外，根据统计，全世界处于15岁至24岁之间的青少年有10亿左右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产堕胎的人中，有一半是青少年，而且每分钟有10名堕胎者，亦即是每6秒钟就有一名少女堕胎。因此每隔6秒钟，全世界就有一个胎儿被屠杀。至于台湾，每年有30万至50万人堕胎，则每分钟约有一名少女堕胎。这个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。一般而言，少女堕胎是由于婚前性行为所引起，而且由于近年来性观念的开放，这种不节制淫欲的婚前性行为，其年龄层有下降的趋势，实在令人忧心。据2005年的报道，美国鉴于堕胎之严重社会问题，布希总统批准了2.7亿美元支持全美的节育运动，并且在中小学开设节育教育的课程。然而，欲达到减少社会堕胎的问题，实应在家庭、学校加强青少年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使他们了解淫欲泛滥的危害和严重性，从事正当运动，能从事上禁止邪淫，或从理上学习圣言教诲，好似万恶淫为首， 百善孝为先，提升自己的志趣情操，或从心上转念，好似修白骨观、不净观，或者是视长者如姐、幼者如妹的方法，来克服淫欲。学生心得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的启发。小时候读过《弟子规》不稀奇，因为在国中小求学阶段，大家都多多少少读过，甚至被要求背下《弟子规》。但是相信很多人虽然背过，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意义，就算知道其中的心意，却都未必能够实行。背完考完就忘记的情形，更加是不胜枚举，徒然浪费重要经典的学习。第一次收到老师赠送的这本《幸福人生六十守则》的时候，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《现代弟子规》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用文言文书写的《弟子规》，对现代人来讲，多了一步需要理解的步骤，因此大大降低了阅读的动机。但是这本书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来书写，或多或少起了教化大众的功能，至少对于我来讲有这方面的作用。其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共鸣就是第二则，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以免父母担心。我之所以会这么有共鸣，是因为我在高三的时候有切身之痛。高三时面对学测的压力，往往让人出现反常的现象，这个就是我的状况。在整个高三的时期，我面对每一天的读书压力，几乎每一天都是不吃不喝的。最严重的时候还有看到食物就发抖的情况。不只是家人、老师、同学看到我，都觉得我是不是得到了厌食症。不过我认为当时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晰的，我确定自己没有得到厌食症，我只是忍住不吃。要讲那阵时的我是行尸走肉咁的存在都不为过，双颊、眼窝凹陷、两眼无神，我真是连笑的力气都冇。虽然脑袋清楚咁察觉到身体的异状，不过我冇想要改正的意思。那阵时就好似苦行僧一样，我深信只要破戒就会有不好的后果。现在想想那阵时真是就好似中邪一样可怕。不管多少老师、朋友的劝告，定是家庭的责骂，我都依然顾我。我都已经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靠自己的意识在这生活了。就这样持续到学测结束，确定考上大学，如此荒诞的状态却好像没有意思要结束。直到有一天，高中的导师找我去吃午餐，老师用边聊天的方式试图开导我。班导国文老师就是跟我讲了书上的这句话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 孝之始也。可能我的脑袋仲是有在度运作，就是这句话将我从中邪的情况拉回去正常人的状态。虽然没有当场潸然泪下，不过印象深刻到现在，我在度打这句话的时候，再回想当时的自己，现在的自己仍然是很哽咽的。书中提到，自杀是最愚蠢且最不孝的行为。我不进食虽然不如轻生那么激进，不过说穿了都是一种慢性自杀。在听到这句话之前，我始终认为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，我想要做什么或者有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，顶多只有影响到我自己而已。但经过导师提醒，转念一想，我的身体不只是我自己的，我的人生、我的身体、我的全部都是受之父母啊，可以说是父母借给我的，就因为是从父母那里借来的，就算我不珍惜我自己，都必须尽到保管的责任，将自己照顾好啊。我凭什么可以破坏别人的所有物啊？所谓父母就是这种人，将自己的子女看得比自己和另一半更重要。身为子女的我们受伤害，心理受伤更重的一定是自己的父母，何况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受伤的原因是因为子女本身，心里会有几纠结。做子女的往往都不知道我们已经严重伤害自己的爸爸妈妈了，所以说损害自己的身体是最不孝的，因为损害自己就是等于亲自损害了自己的父母。我现在懂了这个道理，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我都会想清楚这件事到底会对哪个造成影响，是好的影响或者是不好的影响。整理好思绪后，才可以继续做下一步，以免使父母伤心或者失望啊。